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61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初焚较量功德品第30-59复次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境界波罗蜜多作如是言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不应观八解脱若常若无常不应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常若无常可以过八解脱八解脱自性空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自性空是八解脱自性即非自性是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境界波罗蜜多于此境界波罗蜜多八解脱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皆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八解脱等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如若能修如是境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复作是言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不应观八解脱若乐若苦不应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乐若苦何以故八解脱八解脱自性空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自性空是八解脱自性即非自性是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境界波罗蜜多于此境界波罗蜜多八解脱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皆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八解脱等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如若能修如是境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复作是言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不应观八解脱若我若无我不应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我若无我何以故八解脱八解脱自性空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自性空是八解脱自性即非自性是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境界波罗蜜多于此境界波罗蜜多八解脱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皆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八解脱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如若能修如是境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复作是言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 不应观八解脱，若净若不净。不应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净若不净。可以过。八解脱，八解脱自性空。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自性空。是八解脱自性，即非自性。是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境界波罗蜜多。于此境界波罗蜜多，八解脱不可得，毕竟不净亦不可得。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皆不可得，毕竟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八解脱等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如若能修如是境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教师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境界波罗蜜多。复次教师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境界波罗蜜多，作如是言：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不应观四念住，若常若无常；不应观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若常若无常。可以过。四念住，四念住自性空；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自性空，是四念住自性，即非自性；是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境界波罗蜜多。于此境界波罗蜜多，四念住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皆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四念住等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如若能修如是境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复作是言：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不应观四念住、若乐若苦；不应观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若乐若苦。可以过。四念住，四念住自性空；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自性空，是四念住自性，即非自性；是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境界波罗蜜多。于此境界波罗蜜多，四念住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皆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四念住等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如若能修如是境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复作是言：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不应观四念住、若我若无我；不应观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若我若无我。 可以过。四念住，四念住自性空。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自性空。是四念住自性，即非自性。是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境界波罗蜜多。于此境界波罗蜜多，四念住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皆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四念住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如若能修如是境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复作是言：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不应观四念住，若静若不静；不应观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若静若不静。可以过。四念住，四念住自性空；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自性空，是四念住自性，即非自性。是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境界波罗蜜多。于此境界波罗蜜多，四念住不可得，彼静不静亦不可得。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皆不可得，彼静不静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四念住等可得，何况有彼静与不静。如若能修如是境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乔世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境界波罗蜜多。复次乔世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境界波罗蜜多，作如是言：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不应观空解脱门若常若无常，不应观无相无愿解脱门若常若无常。A 过。空解脱门，空解脱门自性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无相无愿解脱门自性空。是空解脱门自性，即非自性；是无相无愿解脱门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境界波罗蜜多。于此境界波罗蜜多，空解脱门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无相无愿解脱门皆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空解脱门等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如若能修如是境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佛陀是言：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不应观空解脱门若乐若苦，不应观无相无愿解脱门若乐若苦。可以过。空解脱门，空解脱门自性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无相无愿解脱门自性空。是空解脱门自性，即非自性。 是无相无愿解脱门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境界波罗蜜多。于此境界波罗蜜多，空解脱门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无相无愿解脱门皆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空解脱门等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如若能修如是境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复作是言：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不应观空解脱门，若我若无我；不应观无相无愿解脱门，若我若无我。何以故？空解脱门，空解脱门自性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无相无愿解脱门自性空。是空解脱门自性，即非自性；是无相无愿解脱门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境界波罗蜜多。于此境界波罗蜜多，空解脱门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无相无愿解脱门皆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空解脱门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如若能修如是境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复作是言：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不应观空解脱门若净若不净，不应观无相无愿解脱门若净若不净。何以故？空解脱门，空解脱门自性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无相无愿解脱门自性空。是空解脱门自性，即非自性；是无相无愿解脱门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境界波罗蜜多。于此境界波罗蜜多，空解脱门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无相无愿解脱门皆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空解脱门等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如若能修如是境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境界波罗蜜多。复次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法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境界波罗蜜多，作如是言：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不应观无眼，若常若无常；不应观六神通，若常若无常。何以故？无眼，无眼自性空；六神通，六神通自性空。是无眼自性，即非自性；是六神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境界波罗蜜多。于此境界波罗蜜多，无眼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六神通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无眼等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如若能修如是境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复作是言：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不应观无眼若乐若苦；不 不应观六神通，若乐若苦。还一个，无眼无眼自性空，六神通六神通自性空，是无眼自性，即非自性，是六神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境界波罗蜜多，于此境界波罗蜜多，无眼不可得，彼乐于苦亦不可得，六神通不可得，彼乐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无眼等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于苦？如若能修如是境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复作是言：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不应观无眼，若我若无我；不应观六神通，若我若无我。可以过，无眼无眼自性空，六神通六神通自性空，是无眼自性，即非自性，是六神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境界波罗蜜多，于此境界波罗蜜多，无眼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六神通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无眼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如若能修如是境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复作是言：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不应观无眼，若净若不净；不应观六神通，若净若不净。何以过？无眼无眼自性空，六神通六神通自性空，是无眼自性，即非自性，是六神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境界波罗蜜多，于此境界波罗蜜多，无眼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六神通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无眼等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如若能修如是境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境界波罗蜜多。复次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境界波罗蜜多，作如是言：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不应观佛实力若常若无常，不应观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若常若无常。何以过？佛实力佛实力自性空，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似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空，是佛实力自性，即非自性，是似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境界波罗蜜多，于此境界波罗蜜多，佛实力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似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 发实力等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如若能修如是境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佛作是言：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不应观佛实力；若乐若苦，不应观似无所谓、似无碍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是把佛不共法，若乐若苦，可以过。佛实力，佛实力自性空，似无所谓，似无碍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是把佛不共法，似无所谓，乃至是把佛不共法自性空，是佛实力自性，即非自性。是似无所谓，乃至是把佛不共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境界波罗蜜多。于此境界波罗蜜多，佛实力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似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佛实力等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如若能修如是境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佛作是言：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不应观佛实力，若我若无我，不应观似无所谓、似无碍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是把佛不共法，若我若无我，可以过。佛实力，佛实力自性空，似无所谓、似无碍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是把佛不共法，似无所谓，乃至是把佛不共法自性空，是佛实力自性，即非自性。是似无所谓，乃至是把佛不共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境界波罗蜜多。于此境界波罗蜜多，佛实力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似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佛实力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如若能修如是境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佛作是言：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不应观佛实力，若静若不静，不应观似无所谓、似无碍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是把佛不共法，若静若不静，何以故？佛实力，佛实力自性空，似无所谓、似无碍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是把佛不共法，似无所谓，乃至是把佛不共法自性空，是佛实力自性，即非自性。是似无所谓，乃至是把佛不共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境界波罗蜜多。于此境界波罗蜜多，佛实力不可得，彼静不静亦不可得，似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不可得，彼静不静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佛实力等可得，何况有彼静与不静？如若能修如是境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教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 是为宣说真正境界波罗蜜多。复次乔师讲，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境界波罗蜜多，作如是言：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不应观无妄身法，若常若无常；不应观恒住舍性，若常若无常。何以故？无妄身法，无妄身法自性空；恒住舍性，恒住舍性自性空。是无妄身法自性，即非自性；是恒住舍性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境界波罗蜜多。于此境界波罗蜜多，无妄身法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恒住舍性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无妄身法等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如若能修如是境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复作是言：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不应观无妄身法若乐若苦；不应观恒住舍性若乐若苦。何以故？无妄身法，无妄身法自性空；恒住舍性，恒住舍性自性空。是无妄身法自性，即非自性；是恒住舍性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境界波罗蜜多。于此境界波罗蜜多，无妄身法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恒住舍性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无妄身法等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如若能修如是境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复作是言：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不应观无妄身法若我若无我；不应观恒住舍性若我若无我。何以故？无妄身法，无妄身法自性空；恒住舍性，恒住舍性自性空。是无妄身法自性，即非自性；是恒住舍性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境界波罗蜜多。于此境界波罗蜜多，无妄身法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恒住舍性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无妄身法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如若能修如是境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复作是言：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不应观无妄身法若净若不净；不应观恒住舍性若净若不净。何以故？无妄身法，无妄身法自性空；恒住舍性，恒住舍性自性空。是无妄身法自性，即非自性；是恒住舍性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境界波罗蜜多。于此境界波罗蜜多，无妄身法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恒住舍性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无妄身法等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 如若能修如是境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境界波罗蜜多。复次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境界波罗蜜多作如是言：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智若常若无常，不应观道相智一切相智若常若无常。唯过，一切智一切智自性空，道相智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空，是一切智自性即非自性，是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境界波罗蜜多。于此境界波罗蜜多，一切智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道相智一切相智皆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智等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如若能修如是境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复作是言：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智若乐若苦，不应观道相智一切相智若乐若苦。唯过，一切智一切智自性空，道相智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空，是一切智自性即非自性，是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境界波罗蜜多。于此境界波罗蜜多，一切智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道相智一切相智皆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智等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如若能修如是境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复作是言：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智若我若无我，不应观道相智一切相智若我若无我。可以过，一切智一切智自性空，道相智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空，是一切智自性即非自性，是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境界波罗蜜多。于此境界波罗蜜多，一切智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道相智一切相智皆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智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如若能修如是境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复作是言：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智若静若不静，不应观道相智一切相智若静若不静。何以过？一切智一切智自性空，道相智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空，是一切智自性即非自性，是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 即是境界波罗蜜多。于此境界波罗蜜多，一切智不可得，毕竟不净亦不可得。道相智，一切相智皆不可得，毕竟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智等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如若能修如是境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乔世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境界波罗蜜多。复次，乔世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境界波罗蜜多，作如是言：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陀罗尼门若常若无常，不应观一切三摩地门若常若无常。何以故？一切陀罗尼门，一切陀罗尼门自性空；一切三摩地门，一切三摩地门自性空。是一切陀罗尼门自性，即非自性；是一切三摩地门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境界波罗蜜多。于此境界波罗蜜多，一切陀罗尼门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一切三摩地门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陀罗尼门等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如若能修如是境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复作是言：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陀罗尼门若乐若苦，不应观一切三摩地门若乐若苦。何以故？一切陀罗尼门，一切陀罗尼门自性空；一切三摩地门，一切三摩地门自性空。是一切陀罗尼门自性，即非自性；是一切三摩地门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境界波罗蜜多。于此境界波罗蜜多，一切陀罗尼门不可得，彼乐于苦亦不可得；一切三摩地门不可得，彼乐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陀罗尼门等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于苦？如若能修如是境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复作是言：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陀罗尼门若我若无我，不应观一切三摩地门若我若无我。何以故？一切陀罗尼门，一切陀罗尼门自性空；一切三摩地门，一切三摩地门自性空。是一切陀罗尼门自性，即非自性；是一切三摩地门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境界波罗蜜多。于此境界波罗蜜多，一切陀罗尼门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一切三摩地门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陀罗尼门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如若能修如是境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复作是言：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陀罗尼门若净若不净， 不应观一切三摩地门若净若不净。何以故？一切陀罗尼门，一切陀罗尼门自性空。一切三摩地门，一切三摩地门自性空。是一切陀罗尼门自性，即非自性。是一切三摩地门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境界波罗蜜多。于此境界波罗蜜多，一切陀罗尼门不可得，比净不净亦不可得。一切三摩地门不可得，比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陀罗尼门等可得，何况有比净与不净？如若能修如是境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调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境界波罗蜜多。复次调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境界波罗蜜多，作如是言：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不应观欲流相、欲流果。若常若无常，不应观一来相一来果，不还相不还果，阿罗汉相阿罗汉果。若常若无常，何以故？欲留相欲留果，欲留相欲留果自性空。一来相一来果，不还相不还果，阿罗汉相阿罗汉果。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自性空，是欲留相欲留果自性，即非自性。是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境界波罗蜜多。于此境界波罗蜜多，欲留相欲留果不可得，比常无常亦不可得。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皆不可得，比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欲留相等可得，何况有比常与无常？如若能修如是境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复作是言：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不应观欲留相欲留果，若乐若苦。不应观一来相一来果，不还相不还果，阿罗汉相阿罗汉果，若乐若苦。何以故？欲留相欲留果，欲留相欲留果自性空。一来相一来果，不还相不还果，阿罗汉相阿罗汉果。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自性空，是欲留相欲留果自性，即非自性。是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境界波罗蜜多。于此境界波罗蜜多，欲留相欲留果不可得，比乐于苦亦不可得。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皆不可得，比乐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欲留相等可得，何况有比乐之于苦？如若能修如是境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复作是言：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不应观欲留相欲留果，若我若无我。不应观一来相一来果，不还相不还果，阿罗汉相阿罗汉果，若我若无我。何以故？欲留相欲留果，欲留相欲留果自性空。一来相一来果， 不还相不还果，阿罗汉相阿罗汉果，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自性空，是欲留相欲留果自性，即非自性，是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境界波罗蜜多。于此境界波罗蜜多，欲留相欲留果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皆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欲留相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如若能修如是境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佛作是言：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不应观欲留相欲留果，若静若不静，不应观一来相一来果，不还相不还果，阿罗汉相阿罗汉果，若静若不静，何以故？欲留相欲留果，欲留相欲留果自性空，一来相一来果，不还相不还果，阿罗汉相阿罗汉果，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自性空，是欲留相欲留果自性，即非自性，是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境界波罗蜜多。于此境界波罗蜜多，欲留相欲留果不可得，彼静不静亦不可得，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皆不可得，彼静不静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欲留相等可得，何况有彼静与不静。如若能修如是境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假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境界波罗蜜多。复次乔世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境界波罗蜜多，作如是言：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独觉菩提若常若无常。何以故？一切独觉菩提，一切独觉菩提自性空，是一切独觉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境界波罗蜜多。于此境界波罗蜜多，一切独觉菩提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独觉菩提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如若能修如是境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复作是言：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独觉菩提若乐若苦。何以故？一切独觉菩提，一切独觉菩提自性空，是一切独觉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境界波罗蜜多。于此境界波罗蜜多，一切独觉菩提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独觉菩提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于苦。如若能修如是境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复作是言：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独觉菩提若我若无我。何以故？ 一切独觉菩提，一切独觉菩提自性空，是一切独觉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境界波罗蜜多。于此境界波罗蜜多，一切独觉菩提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独觉菩提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如若能修如是境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佛作是言：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独觉菩提若净若不净。何以故？一切独觉菩提，一切独觉菩提自性空，是一切独觉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境界波罗蜜多。于此境界波罗蜜多，一切独觉菩提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独觉菩提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如若能修如是境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假使讲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境界波罗蜜多。卷第161。